我向苍天呐喊，像歌一宣扬。肩上的月光打破了雪花，想念你家乡，无情的步伐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